的幸福，所以选择退出。因为爱你，所以让你选一个更好的归宿。我求你别再说我太残酷，谁能甘心认输，把自己的爱丢到了别处？谁能体会这撕心的苦？压上所有。